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这伤 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趁早》哈。今天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科普负责人夏老师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来，夏老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夏老师之前也是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哈，也是给我们介绍过了一些动物园的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的节目。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想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大家好，又一次来到了咱们的这个节目里。 嗯，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把我们最近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做的一些科普活动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嗯， 是的。 除了上次我们给大家重点介绍的这个我们下暑期时候做的夏令营活动以外呢，我们最近呢又陆续开发出了很多的科普活动，包括我们晚上6点到9点做的夜游活动。 夜游活 动 对。这个其中包括比如说夜探爬行馆就夜游恐龙山，还有一个夜访尸骨狗，这个我们3个小时的活动。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夜探爬行馆， 对， 这个也是新开的吗？ 对，这个是新开的。因为我们动物园一般到5点钟就闭园了，然后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科普知识，了解这个动物的习性呢，然后我们在这个10月份马上就要开夜场夜游场，那么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夜探爬行馆。 夜探爬行馆里面都是一些爬行动物。 对，在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有一个专门的叫两爬动物馆，里面呢有一些蜥蜴呀、蛇呀、龟呀这样的一些爬行动物，然后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看他们晚上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对，因为可能我听说过说这爬行动物都晚上出来活动，是有这个说法吗？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动物在夜间会更活跃一点， 更活跃一些，所以我们白天会看到一些爬行动物，比如说蜥蜴呀、蛇呀，它们不动。 对， 对，是的，就跟睡觉似的，在那不动。如果对这个爬行动物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看看他们在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对对。 刚才夏老师你也说到了，还有恐龙山。 对，恐龙山。 是个什么东西？ 恐龙山是我们今年6月份新在北野做的一个项目，然后里面有40多种恐龙在一个散布在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山上。然后呢，在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些恐龙呢，就是就会复活， 会动是吗？ 对，会动。然后还有声音。然后呢，我们的老师会带领大家去认识各种恐龙，它们生活的年代，然后它们的特征、它们的食性。然后呢，这个我们的游客呢会带着一个小矿灯，然后一起和我们的老师一起去探秘， 去探索一下。对，其实说到恐龙的话，它不如现在比如说有猴子啊、老虎啊，我能看到这些真实的动物。因为恐龙已经灭绝了，因为有一个新建的这样一个恐龙山，可能让比如说包括我已经长大了，包括大人和孩子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的。 对，是的，是的。 刚才您还说到了还有一个园叫狮虎狗。 狮虎狗，对。 这什么意思呢？ 狮虎狗上次在我们上次节目里头也已经提过了。 对对， 就是 的。 因为我们呢就是在这个北京野生动物园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是就是在狮子和老虎的这个饲养的这个空间里面还有一只狗。那么是因为这个狮子和老虎呢是被这只狗 给带大 的，所以就是他们就是现在能够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那我想问个问题了哈，这是我私人问题。比如说这个狮子跟老虎还有狗，比如说他们不是这只狗带大的，他们会去吃这个狗吗？ 一般情况下会。 一般情况下是会的。 对对。 那老虎跟狮子会打架吗？ 老虎和狮子如果他们没有就是像从小一起长大的话，会。 一定是会打 架的。会打 架的。那他们谁厉害呢？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然后一个呢，就是以后大家可以来北京野生动物园，问问我们的饲养员，问问我们的老师。因为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是吗？ 对对对。 好嘞好嘞，也感谢夏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然后呢，一会儿呢，夏老师还会把一些新的活动来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开，锁定收听。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超伟的一天一点爱恋，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呢，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科普活动的负责人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也跟听众介绍了说，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有这个夜宿的活动，以及可以夜场的活动，可以有这个探索爬行馆、探索恐龙山，以及叫什么来着？石虎狗。 石虎狗。 对对对，可以去探索这样的活动。那夏老师，咱们野生动物园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会有一些新的活动在开发吗？ 马上中秋节和国庆节就要到了，然后呢，我们呢，给我们的游客和我们的动物呢，准备了一个活动，叫动物营养师的活动。 动物营养师， 对，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我们的游客可以自己给动物做一些营养餐，然后亲包并且亲手的喂给这些动物们。 我是有去过咱们这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我坐过那个笼子车啊。动物不都吃胡萝卜吗？ 你说对了，就是你，就是动物是，对对对，是这个动物是吃胡萝卜，但是呢，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吃胡萝卜呀，对不对？然后 是， 就是从我们科普的角度来说，动物的这个食物呢，有的动物叫食草动物，那么食草动物可能就是吃胡萝卜、吃草。 吃草，比如说长颈鹿、鹿那些。 对，长颈鹿啊、羊啊、马呀、这些，然后还有的动物叫食肉动物。对吧？ 老虎、 你说老虎、 狮子， 你总不能喂老虎吃胡萝卜吧？ 哎，他们吃胡萝卜吗？ 老虎是不吃胡萝卜， 他不吃。 对， 他吃草吗？ 老虎一般情况下不吃草， 只吃肉。 只吃肉，但是偶尔你会看到它，包括在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一些猫科动物，有的时候我看到它的那个有一只黑豹，它会偶尔吃一些这个草，但是实际上它们也是有助于消化这种，但是它 大部分还是来吃肉的。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根据动物的食性，我们把它叫杂食动物。其实最高等的杂食动物就是我们人类，就是 什么都吃。 对对对。 那问一下夏老师了，开启这样的一个活动，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游客到这个动物园来，除了看动物以外，能够通过这种体验活动，更多的了解动物。比如说我们开的这个叫动物营养师的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就通过这种观察，包括体验，让我们的游客们了解到动物们吃什么，动物的营养结构是什么。另外一个，我们的饲养员，我们的主讲老师还会告诉大家，我们每天喂给这些动物的，为什么它吃胡萝卜，因为它需要维生素。 对对， 对吧？为什么它吃一些甜食，可能它也需要其他的营养。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区别于很多原来我们说喂动物啊，我们叫动物营养师的活动，不光你是一个给动物做饭，你还要了解到动物的一些食品的搭配，这样能够才能让动物更健康、更快乐的成长。 所以说也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了，也不光是配配料、喂喂食那么简单，也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学习很多知识。 对对对，动物的营养。饮食健康呢是一个大学问，所以我们有了专门的科普老师呢，给大家讲这方面的知识。除了这些呢，也不是干巴巴的讲课，我们也会有一些教具啊、互动啊，让我们的这个体验的孩子们呢很愉快、很轻松的就能够接受到这些知识。然后制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有我们的老师指导，然后保证卫生、新鲜、适量，让我们的孩子们呢一边玩一边学，让我们的动物呢吃的也舒心。 我又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会比如说我去做了一些这个喂给动物吃的这些东西，我会去喂给他们吃吗？ 都是我们孩子自己亲手喂给这些动物的。 但是不会有一些安全问题吗？ 安全问题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做好了一些，如果是比如说比较凶猛的动物，那我们不会让孩子去近距离接触。 就是一些小的动物 可以这么理解吗？是一些 近距离接触的是小动物， 嗯、 然后大一点的动物的话，可能就是孩子们做好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安全措施， 嗯、 然后就是不会让孩子亲手去喂，这个大家很放心。 就是安全问题是一定要放心的。 对对对。 嗯、 对， 那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十一就有吗？还是？ 对，我们十一期间就正式开始了，然后现在呢、 嗯、 是每天都会有，上午呢是10:30，下午是2:00，然后每天是两场活动 、嗯嗯、 活动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大兴野生动物园新开的那个奇趣乐园里的萌宝幼儿园里面。 奇趣乐园里面的萌宝乐园里面， 对， 嗯，因为夏老师上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听众介绍了，在这个萌宝乐园里面有很多小的动物，有这个小老虎。 小老虎、小狮子、金丝猴，还有小猩猩、柯蚁、金丝猴、奇迹、羊驼、小王子啊，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其实上次节目当中还说到了一个是什么食蚁兽。 对， 嗯、 大食兽、 嗯、对对对，等等等等一些动物哈。 对， 其实刚才呢我们在私底下聊的时候，夏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说因为一些动物它的小时候跟它长大之后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 对，是的， 嗯、 这个知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很多的动物，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熊猫，这个长大以后是一个熊的样子， 对，黑白的， 对， 嗯， 但是实际上它在小的时候可能就像一只老鼠那么大。就是这个大家都能很难想象、 哦、 就是 真的真的是这样。 对，然后 包括 一些像袋鼠、 嗯、 袋鼠的话小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样子的，它是完全生活在这个 鼠妈妈的袋子里， 妈妈的育儿袋里面、 嗯嗯、 对，所以这个我们是这个很难看到它的样子，然后它要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探出头来，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 嗯也是 嗯， 我觉得开启这样的活动不仅是让孩子们去了解动物们吃什么，也是一个跟动物亲密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的这些孩子，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跟动物去亲密接触，真的太难太难得了这个机会。真的是这样。嗯，像我小时候还能看到满天的蜻蜓啊，各种各样的鸟类啊，现在城市里根本就没有。 对 对，所以说呢更别说这些小老虎、小狮子、小金丝猴等等这些比较珍贵的动物了。 对，另外呢动物营养师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是在十一的时候，所以除了给他们做营养餐以外，我们会这个在十一期间专门的给这些小动物们做月饼， 做月饼、哦、 让小朋友们和他的喜欢的小动物一起过中秋。 对，因为10月4日是中秋节。 对， 嗯，好嘞。那夏老师参加这个活动需要提前报名吗？还是去就可以？ 这个为了保证这活动的体验感呢，我们是每一场是有一个人数限制。 嗯， 但是呢，一个呢，你可以通过电话报名。同时呢去现场报名也可以， 也可以、嗯、 就是如果现场人就是还有名额的话、 嗯、 也可以现场报名、 嗯、 我们一场呢基本上是在15个人，不超过15个人、 哦、 嗯，只要现场还有这个，如果为大家想就是到现场有位子的话，就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叫400-618-5919提前报名、 嗯、好的好的，因为十一的时候肯定这个人会比较平常来比较多很多哈。 对， 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如果你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都来打这个电话来提前的报名哈，400-618-5919，400-618-5919。如果您对夏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个动物营养师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400-618-5919，400-618-5919。这个活动是十一的时候就有了。现在也是每天都有是吧？ 从对，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在 上午下午的时候有这个活动。 对， 嗯， 对。 好了，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爱的代价》，也请所有听众呢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夏老师依然会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动物园还有哪些活动等待着你们。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想多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

沙宝亮的暗香，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科普活动的负责人夏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夏老师也是把十一要上线的一个活动叫动物营养师给我们听众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哈。那么这个动物营养师呢，就是比如说是这个游客以及家长在这个老师的带领下吧，去做一些食物给这个小动物们去吃。而且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做食喂食这样一个活动，而更多呢是让这个小朋友和动物有一个亲密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也是能学到很多很多知识的一个活动。刚才呢，夏老师又给我说到了一个活动叫趣味科普游园。我想现在因为很多家长以及小朋友们去逛动物园，都会有一种心理是逛园子，东看看西看看，什么也没学到，然后就回家了。 对， 嗯，那么请夏老师把这个趣味科普游园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就是都想带孩子去动物园逛一逛。 对， 然后呢家长们就是在带孩子逛公园的时候呢，就是孩子会提出很多问题。 对对，是 说这个是什么动物啊，然后这个动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呀。 嗯， 然后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知识储备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家长就会觉得不知道或者是这种，然后那么家长会说哎呀回去给孩子买一本书让孩子自己去看。 对， 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就丧失了一次很好的跟你的孩子互动一起学习的机会。 是的， 就基于这个呢，我们就是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呢就想跟开发出一本这样的一个我们针对我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动物资源的一个科普游园的一个攻略。 嗯嗯，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攻略呢，我们就大家拿到这个攻略以后呢，可以了解到大兴野生动物园的这些动物，各个场馆里的动物，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相关的动物知识。那么在逛这个动物园的同时呢，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拿着这本书来看这些动物，因为我们这本书里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答案，有些问题呢是可能小朋友会问到的，那么家长就可以根据这个来给小朋友做回答。如果比如说还有一些问题呢，可能书里头没有提到，小朋友问到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对， 就是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可以去问我们的饲养员。 对，问老师。 因为我们大兴野生动物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这个每个兽舍每个场馆附近都有很多的热情的讲解员和老师，随时去回答大家关于动物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这个攻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在去看动物园的时候呢，很多就是动物有意思的行为你不可能能赶上。比如说刚才我跟主持人在下面互动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说你见过长颈鹿喝水吗？ 然后我说长颈鹿喝水吗？是叶子不就够了吗？ 对，就是那么其实你在动物园你也是看不到这样的 是的 情景的。 是的， 那么但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刻意的把这些动物的一些有意思的习惯和行为拍成了小视频，然后放在一个二维码的形式。那么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可以通过扫这个手机二维码，然后就了解到这些动物的其他习性，就是即使你在动物园可能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样呢，对孩子的这个知识扩展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对， 一个很好的帮助。 你刚才说到这个长颈鹿喝水，怎么喝水呢？ 长颈鹿喝水就是它要把四肢趴的压得很低，然后把脖子伸得很长，然后来喝这个，因为它在野外一般都是那种湖啊、水面啊，都 是 这样的一个环境。 哇，好不容易喝个水需要趴着，然后那还找这个盆儿还得找一段时间，这头太长了不好找。 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认为长颈鹿喝水是工作人员要把这个水盆儿吊在这个树上面，然后它去喝。 在动物园是这样的，在动物园是这样，但是在野生环境里的话，它是肯定没有工作人员给它吊这个盆儿了。对， 就是要趴在 水边上，趴在水边， 然后去喝水。 对， 那它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危险？

9月1日至9月30日，来华冠集王牌，抽100万15好礼，百分百中奖，10部 iPhone 8，50台华为平板电脑，100台冰箱，1000箱毛毯，5000份锅具七件套，50000份钻石玻璃碗套装，详询店内。华冠超市9月13至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至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We're gonna make it. 美丽世界的孤儿，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科普活动负责人夏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那么有请夏老师再给我们所有听众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活动吧。 因为活动非常非常丰富，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十一要马上要做的活动。 好的。 一个刚才我们重点介绍的我们的动物营养师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在十一的每天都会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开始，然后每天呢会有两场活动，大家呢一个是可以在现场报名参加。然后还可以呢，这个通过电话来提前报名，来参加这个活动。 好。 第二个呢，就是在十一期间，我们还会有这个夜游，北野的活动，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钟，在这个正常的白天的这个游园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会有3个小时，再看看晚上动物园是什么样子。同时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我们的夜宿活动也会照常进行。 就是亲子活动。 夜宿的亲子活动，这个我们在暑期就开始了，因为非常受欢迎，所以就是现在每周末都会开始。 那这个活动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报名是吗？ 对，都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 电话是400-618-5919，400-618-5919。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北京野生动物园的科普活动以及亲子活动哈。400-618-5919，400-618-5919。夏老师还有呢？ 另外呢，我们就是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作为北京市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的资源单位，也非常欢迎呢我们来自学校，来自一些教育机构和这个企业的这个对活动、对科普活动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呢也提供了各种的科普课程的定制、科普展览的策划、科普师资的培训、科普活动组织和科普教材编写的服务。那么我们如果一些企业，比如说你有一些团建啊或者家庭日的活动啊，包括学校的春秋游，还有现在我们越来越火爆的学校的学生的游学和研学活动，那么都可以呢在我们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来进行。所以也欢迎呢这些机构的和学校的负责人呢跟我们联系。 好。 那么这个电话呢跟刚才一样，也是400-618-5919。 所以说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游客的，也可以比如说接大型的团建活动啊，包括刚才夏老师您在私底下也给我讲过了，是在昨天还是上周接了个团。 对。这两天就是包括今天也是，昨天呢我们有1000个小学1到3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以科普游园的形式参观了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那么今天呢还有1000个小朋友来参加。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针对中小学就开放了很